我们的立法会没有全面直选，却有功能组别，更有分组点票，这么不公平的制度，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特首得票只有689，将来的特首候选人极可能是经筛选的舔共人士。面对这样的假普选， 香港人你为何不愤怒？ 我们的街道全是为旅客而设，两旁尽是名店，租金也疯狂飙升， 夹 band 的连工厦的 band 房也负担不来， 买唱片的连街坊唱片店也不复存在， 看数的连表演场地也变了化妆连锁店， 阴谋人你为何不愤怒？ 如果你跟我们一起感到愤怒， 逢星期六 晚上9至12 D100.HK， 我是周博言 探长。 大家是不是觉得林奋强偷步买楼好醒呢？陈正心爱港力好型呢？张振远好成功又一表人才呢？梁振英又履行承诺冇令大家失望呢？咁我就支持你留喺屋企叹冷气，唔好出嚟游行啦。如果唔系嘅，7-1见啦。 1997年6月30日，一个滂沱大雨嘅晚上，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接过印有殖民地徽章的香港旗，缓缓上机，结束英国对香港超过150年的管治。同时，香港亦都正式走向特别行政区的大时代，回归中国。近20年的起伏，相信大部分香港人都历历在目。你同我究竟又变咗几多？北上频道呈现烟花消逝15年。 又到煙花消逝15年啦，我哋特輯咁啊，當然有 Kelvin 同埋阿迪喺度啦。咁、介紹嘉賓之前咧，即係我想講啦，呢集咧如無意外就應該係第6集嚟嘅。咁但係咧就係、我哋揾到最後第8位嘉賓，好同埋終於我哋都錄完呢個特輯，好開心基本上。咁其實之前有我都唔知前或者之後啦，我有一集都講咧，就其實呢個特輯都好得意啦，即係當我哋提出好多行業嘅時候，好多我哋都揾唔到嘉賓喎，或者又好想做喎咁樣。 有好多行業都想 cover 嘅，咁但係實際上就係揾嘉賓係其中一個難題啦。第二樣嘢個時間性都有問題啦。 係啦。咁亦都因為又要切入翻我哋主題啦，即係我哋要亦都希望即係譬如嗰位嘉賓喺行業度有翻啲感受啦，對於回歸嚟講，咁呢一個行業咧。絕對要講啦，真係就雖然我哋8集係唔可以嚟涵蓋曬所有仲好重要嘅行業啦，但係呢一個咧就不得不提，因為佢實在係話對於香港人嚟講都呢10幾年嘅發展都不能缺少嘅一塊。 如果你話拉長啲講個香港經濟嚟講，唔止10幾年，可以話即近30年嚟其中一個最重要嘅行業，亦都即係我哋上一代啦，即係我哋爹哋媽咪啦，亦都係靠個財富累積，係因為呢個時期開始嘅， 就係、是、地產，令人又愛又恨。咁咧就阿的你揾嘅呢位嘉賓， 係啦，咁今日好榮幸啦，揾到 Alan 上嚟啦， 喂，真係好榮幸 ，thank you 曬， 多謝你，我都好榮幸成為你嘅最後嘉 賓。好，咁要介紹下 Alan 先， 介紹下啦。 喂，問翻 Alan 先，係其實嗱，你入行幾時入行嘅？ 我就係1994年入行嘅。 嗱，咁其實嗱，我哋要講翻嘅話就。即係94年嗰段時期啦，叫做開始即係香港個地產。 喂，你介紹 Alan 係做邊行先？ 地產行業噶嘛， 地有廣闊噶嘛，咁起樓嘅咧，當然係最重要嘅。係 經紀啦， 係啦，係啦，經紀行業啦，因為佢都相當高級下嘅， 普通人嚟。 嗱，但係要問翻 Alan 啦，即係其實嗰陣時嘅地產叫唔叫做易做咧？你啱啱初頭入行嘅時候。 哦，其實嗰陣時，如果我個人就難做，但個市就易做。 94年係一個咩年代嘅時候？ 流花年代。 流花年代。 我哋嗱講 Alex 啦，即係 Alan 可以補充下啦，即係我哋都係好片面，可能睇書揾翻嚟啦。咁當然，其最初時候，大家有啲字眼，我大家又忘記咗，譬如曬字區啊、廉租屋啊咁樣。仲要當然，如果大家有睇劉華嘅《新歌傳奇》，就知道咧就係香港嘅樓市一個好重要，就係因為嗰時候馮永動先生諗出呢個分層咁樣出售啦，樓花嗰啲嘢啦。咁然後第一個 仲有一個好重要嘅轉捩點，亦都好似入我哋主題，就係八四年。 嗯， 嗰時限咗話50公頃嗰個買地， 嗯， 應該咧就係嗰個時候八四年開始就起飛啦。香港嗰地產， 因為隨住即係地產隨住香港經濟起飛嗰時， 係咁嗰時即係 Alan 你就去到九四年入行啦。咁但係由八四到九四呢十年嗰個樓價，即係你都會睇到嗰、那個轉變㗎嘛？ 我睇到，因為嗰時我都係從事 sales， 不過就唔係話做地產嘅，做第啲即係類似影印機啊、蒸餾水機嗰啲。 嗰時有炒樓呢個概念，應該有未㗎啦？ 我有，但係我自己冇能力嘅。 唔係，即係你睇到、那個。 睇到，因為我哋見到我有啲朋友就即係有咩新樓盤開，佢哋本身自己唔係話去諗住去買個物業翻嚟定點，即係輪個炒擔個凳仔，壓個位。咁啊，希望啊，就係如果越壓得錢嘅，咁啊越貴啦，係咪先？十幾萬蚊可以賣出去轉手係十幾萬嘅。 哇！買位呢樣嘢， 十萬 八萬啦。而家仲有冇啊？ 而家冇啦，而家又冇啦。 最記得啦，即係我僆仔嗰段時期都知道啦，就係喺中環啦，好多時喺新世界嗰棟 building 嘅樓下啦，咁就有好多唔同嘅發展商就有新嘅樓盤嘅，咁嗰陣時長期咧都會有人咧擔定陣凳仔度排隊。 是啊， 即係等於咧，而家之前啱啱早嗰個幾兩個月買 Lady Gaga 嘅 我都估到你講咧 演唱飛會咁樣， 中銀鈔票 係啦，不同類別嘅人士咧都會去霸位嘅，有嗰陣時嘅情況。但係問翻 Alan 嘅係點解要揀地產行業咧？難唔難入行咧？嗰陣時 其實嗰陣時係唔難嘅嗱，因為九四年嘅時候咧，其實地產監管局都未成立，因為地產監管局真正成立咧係九七年嘅，十一月嘅，咁佢到發牌咧係九九年嘅一月先至發牌，咁、如果譬如我哋喺九四年嘅時候入行咧係比較容易嘅，咁即係基本上嗱，因為地產以前係俾人哋一種印象啊，地產經紀、就好似不學無術嘅、即係好似你兩邊講下好説話，讀書唔多咁隨便噏下嘢咁就得啦， 即係靠把口揾到食， 靠把口，咁嗰時入行係唔困難，咁我自己想入行原因又因為即係喺其他嘅行業都做得好似冇咩突破，咁覺得地產呢都係自然好似好偉大嘅嘢嚟嘅，係咪先？ 安居樂業啊， 好安居樂業啦，同埋你買埋樓喎，處理哇幾百幾萬嘢喎，係咪先？唔簡單噶嘛，我賣影印機賣 fax 機都三幾千蚊部嘢，有咩用啊？係嘛？咁我覺得咦？地產應該如果轉過去，可能對我個人嘅事業都有一個好嘅幫助咯。 以我所知啦，即係啱啱即係 Alan 初入行嘅時候，即係九四年投到嘅時候，嗰段期間啦，香港人仲係當真係一個心態就係話，真係有批人出到嚟，需要去自住或者去換樓喎。嗰陣時其實仲未去到叫做熾熱嘅地步喎。 是的，因為以前坦白講，我見本港即係本地我哋香港人咧，對地產嗰個瞭解其實都唔係咁深嘅，認知都唔係咁多，咁變咗你好多客人咧嗰時買樓咧，即係資訊亦都唔係真係好流通，坦白講，咁你都喺即係喺唔係好知情嘅情況之下，對市場嘅價格咧又唔係好清楚嘅， 即係嗰時係好需要靠經紀啦， 好需要，因為你市場上嘅透明度唔高啊嘛，咁基本上經紀講乜咁佢你一係信就買，唔信就唔買。 喂，嗰時嗰尺價大幾多？有冇印象啊？ 我印象嗰陣時嗱，都係如果譬如話九幾年嘅時候咧，就未有咁多大型屋苑㗎。事實上，咁一般嘅尺價都係大概千幾二千蚊尺到嘅，千零千蚊。 哇！ 係啊，二千零蚊啲尺到九四年。 系，應該就都諗諗先啦，因為我嗰陣時我屋企有買樓花嘅，咁就新世界樓盤，咁就六百零尺，就應該130幾萬，咁就應該九二年尾嘅時期，咁應該係二千零蚊尺到。 有一個話題咧，就未必同行業有關，就即係你可以睇即係你會唔會有啲嘢想分享下？就係我哋都問過我哋譬如唔同行業嘅嘉賓，就問回歸嗰時候啊，即係佢嗰行啊，有冇諗過話兩個原因啦，一個就真係可能譬如好驚啲政權嘅嘢就移民第二度，第二就真係可能成個行業打巢咗，係啊，令到佢需要去另揾地方嘅。咁當然我哋訪問啲嘉賓就全部都繼續留喺香港啦。地產嗰時候，即係譬如係咪完全冇擔心過，或者係 其實嗱，你都其實數字上都反映到啦，因為當時九七嘅時候係去到最高 最犀利嘅時候，係 咁，尤其是九七之前未回歸之前，我記得當其時係歌舞升平嘅。 嗯， 其實由八五年簽咗中英聯合聲明之後咧、 嗯， 地產一直都係向好嘅。 係 咁，去到你九六幾嘅九六年尾、九七年年頭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係同景啦，都係即係回歸之後咧，就中國會令到香港好繁榮。 係 咁，所以我業內人士對香港係好有信心，就冇話諗過話要離開呢個行業啊定點。尤其是當時個情況亦咧，成交宗數都好多，好做係。 九，我譬如即係我又複述翻，譬如黃子華同篤少啦，即係佢話嗰時候最癲嗰時候係有一種樓盤文化，就係話。譬如話無即有啲全部都四字成語嗰啲咁樣嘅介紹樓盤嗰啲 咧， 無敵海景啊， 是 鑽石嗰啲啊， 而家都寫緊， 而家都係啦。 山面海 嗱、啊，比較諷刺就係、是、嗱、以即呢一刻啦，香、即香港或者環世界經濟唔算太好啦，但香港嘅平均樓價咧，我之前我睇報道啦，我唔知係咪準確啦、就話其實已經過咗九七年嗰時候噶啦。 係㗎，係啦，而家你某啲 咁你而家你而家諗翻起。同九七年嗰個時候，同而家你自己覺得個嘅相差有即係有啲咩有咩最大嘅唔同咧？ 但係嗱，因為而家人嘅焦點咧，普遍嘅大家談論緊咧，個樓價已經高過九七啦，破咗個臨界點啊。咁但係我哋其實數字上，我覺得睇咁睇亦都係片面咗啲、 嗯。 因為我翻轉頭睇，我哋經過譬如話九七之後啦，又今又跌一跌啦。咁零三嘅時候沙士啦，咁、加上你嗱、回歸之前就冇問題嘅，好嘅。但回歸之後，我最記得第一屆嘅特區政府係推出一個八萬五係啦。咁當其時嗱，我自己亦都係歷歷在目㗎，即係嗰種負資產啊，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嗰陣時真係報紙登出嚟咧，係每日有好多人嚟自殺 㗎， 燒炭㗎，係 啊， 因為話供唔起樓啦，要俾銀行 call 窿啦， 係啊， 燒炭嗰種負面新聞係好多啊，咁。但係樓價喺當其時咧係最差嘅時候咧，滅亡了咧係跌咗接近六成幾七成嘅。 係， 咁但係而家你去到而家翻去十五年後，又去翻一個高點破咗九七。咁其實嚟講，用咗十五年時間先破翻九七，究竟合唔合理咧？我自己個人睇，其實都係合理，因為你隨住唔單止係樓啦，我覺得任何嘅商品而家都係貴過九七嘅。 但係問翻 Alan 一樣嘢啦，就係、是、話其實當時啦，九五、九六、九七啦，即係最瘋癲嘅時期啦、我都有聽聞過嘅係話，哇！啲經紀係直情，我有啲細單位唔做啦。總之我一定係要四百尺以上嘅先至做，因為係做嗰啲即係所謂成交咧，係手即係做唔切 咁。同埋炒樓嗰啲係唔使樓都唔使見嘅。我今日買咗，我聽日我就揾到人買㗎啦。係 啊， 係 咯， 係真係咁樣去催發嘅。 有，但因為好似而家啦，而家同以前嘅比較，我覺得而家就地產，因為你已經係有好多嘅規管啦，亦都係正規化咗啦。而家我哋去做咧。就係、是、人去谷單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係單撞人嘅，即、 okay, 係你明我意思嗎？ 我明啦， 即係呢個好簡單，係單撞人嘅，即、就、係、是、就以我九四年入行嘅時候啦，係流花嘅時候，我見到我啲朋友擔凳仔，咁大則賺幾萬，小則啊，如果靚位真係排到頭前嗰十幾名嗰啲，十萬八萬賺到，咁你硬差嗰啲賺三兩千都冇問題，咁你去到九六啦，去好似阿的頭先你講九六嘅時候啦。我就充分體現到我係一個新入行嘅同事啦、我又對地產認知都唔係好識，就係啲單撞我咋嘛、有陣時啲客嚟埋嚟睇樓睇三兩層呢，就佢自己都會決定㗎啦，咁如果佢再睇落去多呢，嗰陣時我哋係應接不下， 即係好似去一個戲院買飛咁樣 嘅， 人要自己過嚟買 嘅。我哋要揀啲 firm 啲嘅做㗎啦嘛，咁、你又要再即係就再好仔細咁睇落去，我哋就未必咩。同埋有陣時，比如話我哋嗱經紀，因為你係跑業務啊嘛，咁、你跑業務途中，如果譬如有啲銀碼太細啊，或者租啊嗰啲，你會擺埋一邊先嘅。冇 可 否認。 嗱，可唔可以問 L 一個私人啲嘅問題啦？其實嗰陣時大致上一個月賺嗰個佣金係去到幾瘋癲法咧？ 或者個行業最你印象中？ 嗱，依個係跟個樓價嘅，其實我哋佣金同個樓價係直接掛鈎嘅。如果你樓價越升咧，相對因為我哋係買賣雙方各自，我哋收一個 percent 佣金俾公司啊。因為呢一行咧，我記得初入行好多人都誤會咗，以為喂收一個 percent 係你，唔係我㗎，其實係俾公司㗎，而係公司再查俾我。咁嗰陣時一個月嚟講咧，就九七年最高峰嘅時候咧，如果譬如話top sale 咧。因為我當時入行咧，我唔記得同大家講，我當時入行咧，亦都係喺而家一家首屈一指嘅大行入面做嘅，一入嗰間嘅啦。 明白。 咁當其時咧，如果話我哋公司入面嘅 top sales 係大概係四百幾萬、三百幾四百萬就已經係好叻㗎啦。喺個行內嚟講，係啦。咁即係咁我哋如果佢每月嚟講咧，我哋能夠跑到差唔多七十萬啊八十萬數咧，已經好好犀利， 好瘋癲， 好瘋癲㗎。咁你 諗下一即係其實一個 percent 啫嘛， 一個 percent。咁你嗱你七八十萬數，咁你你公司拆俾你都差唔多成廿幾三萬。 係咯，你因為一個 percent 同公司比七八十萬，即係你其實月入嗰個營業額係大致上一個人搵七千幾萬嘅咯。 嗰陣時情況係同股票一樣，如此撈飯㗎啦。 係咯， 真係㗎。 即係同埋某程度上係哦。五點鐘就唔接電話㗎啦，我就要去咩嘅成啦， 揀嚟做囉、都會揀嚟做。 啊，有呢個問題我想問，因為譬如嗰次我哋訪問藍絲呢、即係香港兩大支柱係炒股票同炒樓啦，即係炒起家咁，香港係、你哋譬如即係叫做物業同股票嗰邊呢個關係，即係有冇啲微妙嘅關係到呢？我成日都好興趣問。 直接嘅關係其實就冇，咁但係間接嘅關係呢會因應譬如股票市場嘅氣氛呢嘅波動呢，譬如好似近排嘅歐債危機呢，咁會有影響到我哋呢個行業嗰個收入㗎。因為譬如你買家，你譬如一下子你覺得啊歐債危機要嚟啦，股票可能要冧啦，咁佢有陣時會即係會心大心細唔買，咁成交亦都會因為少。咁、即係直接關係就未必有，但係股票嗰個氣氛呢引致到譬如樓市出現嗰、那個淡靜呢係會有嘅。間接嘅係， 咁個掛啲傷痕啦、 當然啦，即係我諗香港人大致上即係最驚嘅一個數目字，就由97年回歸咗之後開始，董建華擁咗一個數目字叫85000。咁我嗱以我所記得啦，即係因為好得意係我又講過我自己係幾經歷咗香港啱啱94年開始個炒嗰段期間嘅。 你咁細個都記得到， 哇，好勁啊！即係就唔係股票，亦都唔係樓市啦。但係喺街外度，你會見到一樣嘢嘅就係話，其實哇，乜嘢都炒。當時 OK 銀紙有炒啦，郵票有炒啦。喺嗰陣時嚟講，郵票同埋銀紙喺97年嘅三四月就開始已經聞到個味，就係會咩咧？就係會爆煲。咁、同一時間嘅係你會見到嘅，即係。往後睇返所有嘅圖表啊，所有嘅歷史就係、是、哦股市其實都係嘅，六七月去到九月差唔多、而樓市呢就 around 大概十月十一月到嘅， 係呀係呀， 嗰陣時其實你哋大致上當啲發覺啲成交，你會喺前線一定會好清楚 Alan 就話啲成交開始少咗嘅時候，你哋嗰個感覺係點呢？ 嗱，因為呢嗰陣時嘅情緒咧係係感覺到成交少咗，但係冇諗過會爆㗎。 但嗰下係因為我就冇乜 印象，係好突然㗎。 係突然啊， 好突然㗎，好突然㗎。坦白講，因為我前線做緊嘅時候咧，即係你知啦，睇當其時氣氛係歌舞升平㗎。係 啊， 咁你只係成交少咗，覺得係一兩個月嘅事啫，係咪先？ 同埋嗰陣時講緊，就算董建華開頭講嘅話，八萬五冇所謂啦，八萬五幾多啫咁樣。 唔驚㗎，嗰陣時係唔驚㗎，真係唔驚㗎。啊，咁同埋嗰陣時最主要我哋睇到客人方面呢，莫講話我哋成交做得多，本身客人呢嗱銀行嗰個按揭信貸方面呢都係即係冇而家規管得咁好，因為嗰陣時真係呢十個樽三個蓋就搞掂啦你揸住本存摺呢借五六間銀行冇問題㗎，係 啊 係啊 係啊，咁所以就係、嗱，去到點解會話即係突然之間嗰下咧，就係98年頭開始嘅亞洲金融風暴散 燒到過嚟， 燒到過嚟，直至燒到去暑假，即係98年七八九月之後咧、就開始聞到味。 題外話啦，嗰時咧政府通常咧就好淡定嘅嘛，你記得我哋仲借唔知借十億定俾咗泰國噶嘛？ 係啊。 而家調翻轉啦，經過一次之後咧，而家逢係咩事都話外圍市況好波動啊！ 而家就唔同啦，你見譬如財政司都經常係會即係 好波動咯、 啊，用説話去提醒咯。咁呢個都好事嚟嘅。 嗱嗰陣時咧，即係叫即係第一個，我稱之為第一個最差嘅時期咧，就係1998、1999年啦。當時 回歸後， 大致上由高位應該五成到 六成啦， 跌咗五成啊， 五成嘅嗰陣時就五成嘅，跟住然之後先即係我哋一路再講落去。但嗰陣時其實。你哋嘅行內嗰種氣氛係點啊？ 嗱，因為咧嗱，初九七嗰陣時話啊慢咗嘅時候咧，我都係唔驚噶。即係嗰陣時我哋係初生之族不畏苦啊，唔驚死。同埋本身成個地產行業咧都未話認真去經過啲真正嘅大風浪， 都冇經歷過。由七十 你由七十年代八幾年開始係上緊噶嘛。嚴格嚟講，你97最到最高峰，然後98年爆嘅時候咧，先至係真正地產嘅第一個考驗。 咁嗰陣時九八到跌五成嘅時候咧，就開始知驚啦，就自己冇咁狂妄啦都，即係譬如啲洗費啊，或者啊，即係冇咁享受。 個人少少啊，即係會嗱，因為你譬如由去到九八，其實對你同你入行地產都係食幾年嘅啫喎。係 啊， 會唔會一定覺得哎呀，即係呢個時間真係錯咗，即係有冇咩咁樣諗翻轉？ 嗱，咁嗰陣時又即係年少輕狂啲啦，始終。咁但係咧就我覺得咧嗰陣時又我又冇後悔喎，只不過咧就喺最差嘅時候跌五成嘅時候咧。自己有諗過離開㗎，因為你一時間接受唔到個業績咁差嘛，你個收入上面大跌啊嘛，咁同埋睇唔到個前景會跌到幾時啊嘛，因為日日攤開報紙又話負資產又剩係先，咁好多人上街遊行嗰陣時自己咧都係嘅，都係有諗過離開嘅， 應該都好多業界會可能唔做啊，或者轉低度啦。 由嗰陣時開始啦，即係我都有開始聽過就 OK， 地產嘅經紀開始會轉行，就係由九八年開始有浸係嗰陣時轉行。但係問翻 Alan 多樣嘢嘅係嗱，你就同你開頭同我哋講啦，就係因為啱啱入去嘅時候都係即係後生仔入去，咁當好有前景。咁但係你識嘅同行其他有冇啲除咗做經紀之外，一路都另外一方面係炒嘅咧？係去到九八年嘅時候真係出事嘅咧？ 啊有啊，我哋嗱當其時炒風盛之餘咧，其實我哋有好入邊有好多客底入邊咧，都係炒家嚟嘅咋。咁佢嗰種炒家又唔係話點樣話好資深啊，揸好多樓。咁但係因為當其時嘅信貸可以你咁樣借法咧，一啲譬如話啲師奶啊，或者係一啲叔啊，都買幾層㗎啦。啊，因為佢當其時係可以直情轉售啦，就俗稱摩貨啊嘛。係啊，轉頭 摩貨 一兩個月啊，兩個禮拜都賣到，有啲三四日都賣到。咁啊，即刻賺十幾廿萬唔出奇。咁你我哋嘅客底入邊有好多都係呢啲。我但係如果業內經紀嚟講，其實都係有㗎。我坦白講，因為好多咧就當其時都係造就咗一批，譬如係家庭式嘅地產。咁佢除咗做買賣物業成交之外，自己都先吸納一啲， 即 係 自己 平啲嘅 買一堆，然後就自己做埋當係 做埋買賣。咁啊買賣，跟住然後再賣俾客人咁。咁但係因為以前嗰個資訊又即係冇咁流通，同埋冇咁多規管咧，咁係即係真係可以咁做咯。咁而家當然唔得啦，而家透明度咁高要披露。 嗱，問翻少少同內地相關啦，即係當然即係你講風浪就仲有好多之後講啦，即係而家嗱對比翻呢一刻，即係你一定知啦，即係香港嘅樓市都係靠內地客頂住啦、炒起啦，尤其是係自由行之友啦咁樣。你印象中咧，第一次或者初時有內地嘅資金入嚟買樓，有冇印象係幾嘅先？咩時候？ 就 SIPA 嗰陣時咯。 哦，都係 SIPA 時候。 都係 SIPA 時候。 即係嗰段。 都係沙士。 開頭九七。 因為你係沙士之後先有 SIPA 嚟救香港。 嗱，當然啦，九八年嘅時候咧，即係九八九九就即係一個最慘淡嘅時候啦。我哋嗰陣時都記得嘅就係話 ，OK， 即係因為個地產行業嘅爆煲，就出現咗有樣嘢叫負資產。負資產就一件好即 係相當 即係好凄慘嘅事啦。即係因為好多時係我諗香港人第一，正如頭先 Alan 所講，第一次嘅教即係喺樓市上嘅教訓啦，就係話兩公婆可能真係唔係未必係炒嘅，係住嘅啫，高位摩貨，因為你 要買，可能你真係需要置業，係啦，咁佢嗰個位就佢都唔係為咗可能自住嘅。 係啊，嗰陣時係諗住可能係自住，因為我大致上記得嘅係話，九七年最高峰可能喺太古城啊嗰啲地方。around 去到300-400萬嘅，即係最高峰，仲係有摩貨嘅情況，但係一 drop 落嚟嘅時候，跌落嚟嘅時候，去到200有找嘅，即係可以200有找。 嗰個情況係好慘烈，因為我自己覺得咧，地產咧其實都係屬於一種投資啦。咁你同股票其實都係息息相關，因為股票個波幅係比較大。咁但係你地產嗰個波幅係冇咁快嘅，因為你股票每日都不停有多少嘅波幅，但係你地產個波幅可能係10年一個浪啊咁樣。咁但係嗰種浪一落得低嘅時候咧，其實都係好嚇人嘅。 同埋因為供幹大啊嘛， 供幹大 係啊，你即係九成咁樣嗰時，九成按揭， 嗰陣九成按揭， 咪咯，哇，即係十倍咁樣供幹上去。 當然啦，即係後尾 OK 叫做2000年，呢個又係隨住香港經濟嘅，好得意嘅就係2000年嘅時候叫做。大家可以鬆到一口氣啦，因為成個市況，因為其實都幾因為個外圍市況嘅關係，外圍市況好轉咗，科網股嘅疫情都嚟，千年從開頭好驚，大家都過去，記得2000年嘅聖誕嘅時候，大家都叫做好似好快地忘記咗一陣痛，可以 有啲煙花 歌舞升平，其實嗰陣時叫做有少少走站位喎， 有啊，嗰陣時又開始又見翻曙光，係先啊，即係真係。 我覺得譬如有時做邊個行業都係啦，我講下其他行業。依啲地產我哋講九八年嘅時候最差，98、99咁差，我真係想走，真係想離開個行業。咁、即係慶幸啦，自己有啲毅力。咁去到2000年啦，啊有千年蟲就好似阿迪頭先咁講，又見翻曙光咧，又唔想走咯，啊又做啊， 跟住就冚個科望股爆破啦， 當然即係最凄慘嘅科望股爆破啦。 對地產嘅影響係點樣咧？有冇印象咧？ 有嘅，有嘅，因為你科望股嘅爆破咪等於股票市場嘅一種，又係一種傷痛嚟嘅啫。咁就又係影響咗買家，又係影響咗成個市場啲入市信心。 嗰時就應該係咪去到孫九招嗰期就穩定翻咧？ 去到孫九招嘅時候先，差唔多。 孫九招嗰陣時係大致 02年， 係零二年嘅時候。當然啦，即係科網股爆破，我諗香港人最經歷得即係最慘痛就係嗰年啦，03年沙士啦，即係大家都知啦，成個香港即係除咗有經濟因素影響、外圍因素影響，仲要係疫情區域嘅關係，淘大出事啦。當時個樓市係， 我諗嗰時嘅樓市真係 曳啊，曳到極點啊！我哋講啊，你想睇樓咧？業主唔俾你睇啊！我唔好講你有冇客先啊，唔好以為你有客就好叻啊！ 嗱，沙士嗰期咧樓價跌到幾低咧，我諗都唔使講噶啦。反而我有興趣嗱，因為我都而家開始有啲隱形富豪抱翻頭啦。就原來喺沙士嘅時候咧，就一棟棟咁做嘅，有外國財團啦，有啲就係內地富翁啦。你有時有你嗰時你有冇會而家諗翻轉頭？哎，點解嗰時有啲人咁有錢去即係？仲會吸納喎咁樣。 其實社會上有錢嘅人其實都好多。 係香港先，好似香港， 可能係我哋而家坐埋啲，我哋算係即係最差嗰一群啦。真係，但係因為嗰陣時咧，我覺得咧有好多人係夠膽買，即係我其實都幾佩服㗎。因為我身邊有一啲人咧，嗱喺97嘅時候經歷過負資產。北角有一個叫港運城啊，當時炒到過曬籠嘅。97嘅時候咧，我有幾個客人咧炒到破產啊，喺嗰度破產啊， 好似都係300多、400， 直情破產。咁但係去到03年嘅時候咧，我又見到另外一個現象，就正如阿 Kevin 頭先講，有啲真係哇有錢人成棟數。咁但係唔好講話成棟啦，我哋區內譬如話，好似我哋喺嗰個區北角區咁，都有啲實力投資者買幾個單位啊。 系 唔睇啦，佢话冇楼睇咪算咯，沙士咪沙士咯，照买啦，买砖头都抵啦， 但有冇嗰阵时人系 OK 贱卖地拱出嚟啊？ 有，都有 ，但系你嗱头先 Alan 都有讲啦，直业主一啲系直唔睇啦算啦，即系大客都唔睇，点解会有咁嘅情况？ 咁因为你有疫情啊嘛，佢惊你上嚟嘅，佢唔系讲唔系谈论紧， 你揿呢个中招啊大佬， 一阵咁巧个买家上嚟中招咁点算啊？佢就系谂住呀，如果你唔使睇楼。我諗住急啲賣又賣到，你咪經紀上嚟啦，淨係經紀上嚟寫合約啦。 不過嗰時啲地產店係咪都基本上都散門㗎啦，係咪仲有冇營業啊？ 就有啲係倒閉，咁但係有啲都係開住門啦。嗰陣時我哋直情啲同事坐喺度冇嘢做啊，唱歌㗎啦。 其實老實講，點維生呢？ 過就冇辦法㗎，因為你我當時唔係淨係地產差㗎嘛，你各行各業你記得啦，都有一蚊雞啦，飲食都一蚊雞啦，飲食都冇人去啦。咁我飲食、衣食住行呢啲係必須嘅。咁但係你買樓，啲人會停頓曬。咁我哋當時亦都咁講，我哋覺得係疫情又唔會話唔會無休止咁，可能係 即係如果真係無休止，就成個香港冇咗啦， 係啦。咁我哋即係問題，我哋覺得可能呢個疫情係唔止一年啊，兩年 係。 希望即係我哋做緊嘅，譬如同事都係希望盡快 咬緊牙關啦，過咗去啦。 嗱，去到嗰陣時嘅時期，其實即係 Alan 都做咗10年啦，應該如無意外係不斷都會有新人去湧入去你哋嘅行業度噶嘛。 見咗 好多啦，即係嗰陣時稱嗰啲為小朋友啦，嗰啲小朋友入去嘅時候。你點樣去氹佢，或者點樣去即係同佢講咧？因為我入到去真係好慘。 講03年， 係啊，03年嗰陣。 03年嘅時候，基本上冇咩人入行喎。 冇人入行。 咁嘅，當其時嗰個蕭條嘅氣氛，冇人會諗過會入行。其實即係入行嘅人係好少，只係有啲譬如話啲親戚啊，或者啲客人介紹啊， 頂住先 嘅人。即係你話好雄心壯志入嚟入行嗰啲，唔見得喎，係先。通常咧，地產呢行業好得意嘅，佢係會係喺高峰期嘅時候咧，會比較多人入行嘅。一啲人你啲報章一報道咧，樓價跌，啲人咧又唔中意入行嘅。 有冇印象？譬如話假設譬如你個區或者係你條 team 或者你本人最長時間。 冇生意，係咪就係沙士嗰期，定係再之前金融風暴嗰期咧？入 沙士其實係沙士期，其實都係沙士。 咁啊，差唔多係咪可唔可以話有長達幾個月都冇開單？ 長幾個月冇開單㗎啦，因為啲同事全部總之係翻工又坐曬喺度，老闆對我哋又唔會有啲咩特別要求啊。 係， 因為都要求唔到， 大家都明白， 大家都明白。 嗯， 咁啊，希望大家有冇打電話 call 下啲客、啊，做下租啦，係先。有啲譬如話真係咁巧啊，即係要揾個地方住嘅啊，落腳嘅租做下租啊咁。又、或者譬如話，唔好意思啊， 唔緊要。 有啲譬如話自己係覺得佢係比較有實力嘅，希望佢喺唔睇樓嘅情況之下買。咁、但係當其時都有做到啲成交喎，又唔係話想象之中話好差，差就係差，比跌咗好多㗎啦成交。 哇！如果咁樣，其實聽翻姚聽翻即係 Alan 咁講，某程度上可能9899嗰段時期咧，係比較上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就係負資產嗰、那個情況咯。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係對於行業上係反而嗰段就叫做冇得食，可唔可以咁講咧？03就還好啲，好少少嘅係話，至少有可能你有一兩個衝入去嘅。 因為03嘅時候咧，你嗱03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差嘅境況咧，係連我哋連自己即係睇樓，其實都係一種運動嚟㗎。作為經紀， 係啊， 咁連睇樓都冇啊！你諗一個運動員都冇機會運動啊！你話停頓咧，有時經紀停咗落嚟啊，連個心態都停埋㗎。係、啊，後嚟縱然個譬如話去到 SIPA 嘅時候 ，SIPA 啦， 04啦， 04嘅時候咧、我哋同事咧個心態都係未起翻嚟㗎， 未平復到， 未平復㗎、未一時三刻起得到，即係已經即係。嗰嗰時沙士令到佢冷慣咗啦嘛，大細冇焗到佢冇嘢做，咁撇開。咁04 SIPA 嘅時候咧，都未曾起翻嘅，啲心態都 嗱咁問，就要係時候要問一問 Alan 啦，即係到04年嘅時候，係咪開始轉咗個通啦，買家嘅通啦 ？OK， 過去可能係香港人或者一啲啱啱嗰陣時所謂蓋到嚟嘅一啲粗唔係好正嘅口音啦，喺9798一路都有，但係你會發覺可能係喺04年開始真係要識講廣國語去同佢溝通。 有或者有冇即再問得咩鮮明啲嘅啫？有冇印象第一次突然間有個人拎住成袋錢嚟買樓？ 咁冇咁誇張， 冇、 冇話拎住成袋錢， 係咩？ 冇話拎住成袋錢，但係咧就即係因為佢 SIPA 初咧係。主要係嗰啲喺零售業方面比較受惠先，佢唔係一下子就即刻， 佢唔係帶得起嘅， 唔係即刻一下子就去到地產，佢唔係一落嚟就話要買樓嗰啲，初頭係買啲消費品啊嗰啲咁嘅嘢嘅啫，咁、都係要我記得印象中要去到05、06開始， 係啦，因為 先真正 個股票炒上去，係07、08嗰陣， 嗰陣時個情況係點咧？即係嗱，香港人就。調翻轉頭啦，少去睇樓啊，05、06，因為其實啱啱先至喺個傷痛度走到出嚟，但係突然之間喺個 market 裏頭有一班唔係香港人嘅買家，你哋點樣個心態又去到點咧？ 心態係高興啦，當然，因為咧佢國內買家對香港嘅地產咧或者指數啊樓價咧認知又唔係咁深， 係 咁咧就坦白講就佢又爽手啲，同埋佢根本上國內佢本身買樓咧嗰種模式到而家都仲係咁嘅，就係、是。有時係不求最好只求最貴嘅。 點解咁得？ 呢樣嘢我講出嚟咧，嗱唔知解我有陣時同好多人傾起咧，好多都好似阿 Kevin 咁嘅反應，笑到碌地。 唔係啊，唔係。 真係咩叫不求最好，只求最貴咧？ 繼續。 原因咧就係咧，嗱，因為我哋香港人咧，譬如話去買間樓，譬如阿的，我同你講，喂，我買一件平嘢啊， 係啦係啦， 買件 格到最盡咁樣嘅。 哇，格到最盡啊，平咗5% 啊，好開心啊，香港人。但系如果你喺国内人，你走去同人哋讲阿迪啊，我买咗件楼，买一件间楼，哇平咗5%，人哋觉得 冇 你冇钱买咩？想买平嘢吓？而家买啲贵嘢啊嘛，买啲贵先系好噶嘛。 成栋里边我买最贵嗰间，系啦，要咁样。 咁你即系你本身佢哋个消费心态模式咧，同香港人真系好唔同。 去到08年後咧，當然我哋知道最勁嘅豪宅區，尤其是係西九啦，成個區都俾曬你啦。基本上，再之前嘅初時內地客，佢哋揀樓咧，有冇印象佢哋會買係買邊啲嘅區域嗰啲樓先嘅？ 因為佢哋唔識噶嘛，其實正 佢點 解？佢點樣去揀樓？ 貴都要分地區㗎，係啦。 未有西九豪宅區之前咧，佢哋真係咧就淨係識嗱，譬如話我哋依啲區咧，佢有啲係譬如福建人嗰啲咧，佢、首先佢係諗住啊同啲鄉里一齊，咁喺福喺啲福建區入邊咧係買啲藍籌屋苑，咁啊算數啦。咁喺藍籌屋苑入邊揀啲最優質嘅，海景，如果有複式嘅獨一無二嘅就更好，係、啦。咁慢慢你有咗西九之後，你知好多大發展商起樓又改一個即係咩天下無敵啊，蓋世奇珍啊，咁 宇宙最強啊！ 宇宙最强啊！呢啲咁嘅名咧，咁啊令到国内人个咩买咗翻去之后，可以即系有一番炫耀咧。啊，咁啊嗰啲又变成新兴嘅豪宅区啦。咁定价方面咧，其实而家呢种模式都睇到啦。发展商喺豪宅上边咧，嗰、那个定义咧都太过虚无缥缈噶啦。因为佢个本身佢嘅 target 咗就系国内人，国内嘅一批富庶嘅人，所以只求最好，最贵啊，不求最好啊。總之定高啲賣到，咁但係以前嚟講咧，就真係都係喺翻一啲譬如話傳統嘅屋苑區入面揾最優質嘅單位出嚟，國內人就係初頭係咁。 好啊，嗱，我哋咧就仲有好多問題， 係啊， 咁啊，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再同佢講。 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紅的臉。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共做晚餐谈笑，你要呷醋我乐宴，饭后你即无还未着上多温暖，期望每朝早起身一吻红的脸，共回味情梦最甜，当天布置放身边，期望每朝早翻工衣着同挑选，一切一切共分享，爱是这样甜，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的旁边长伴有你天天见。共做晚餐谈笑，上多温暖，住在这小房间，说说笑笑也缠绵，但愿我